四二年，清道光廿二年。 1842年，英國同清朝簽署南京條約。 1842年，喺地圖上面多咗地方叫做香港。 危機處處，陷阱重重。探險隊1842，誓要尋找事實嘅真相。我劉西良， 我張王， 我陳仁啟， 我李嘉宏。探險隊1842， 尋找本土歷史意義。 剛才我講麥理浩時代呢，就除了即係你只是個政權去開放沒用的嘛，你看個社會怎樣 react to 你的嘛。 嗯。 那很容易，第一就會不會一放就失控呢，啊，所以他就要很技巧的 manage 的。 嗯。 那我就話70年代香港的青年激進運動呢是抬頭的，因為世界形勢這個是。 嗯嗯。 不是只是麥理浩改革。 整個世界都是。 是個世界形勢。那 最先就是70那班人，跟住托派，然後跟住就港大的學生運動，即係火紅年代。 火紅年代 係啦，學生運動，咁就國粹派、社會派咁。 咁， 但係最終真係回應麥理浩年代嘅咧，其實係兩類人。 係 一類就係咩咧？我頭先講漏咗嘅，其實第四種人係咩咧？就係，喺外國翻嚟。 嗯。 外國翻嚟嘅咧，就組成咗呢個觀察社。 係啊。 觀察社就係論政團體啦。 嗯。 就唔係參政啦。咁有咩人咧？胡紅玉。 嗯， 于品海，陆公卫， 嗯， 吴崇文就是港同盟创办嗰时嘅师傅啦。 嗯， 其实呢扎就是观察社的成员啦。嗱，佢哋又识阿何俊仁啊嗰班嘅，因为大家都是论政啊嘛。 系， 何俊仁嗰时系太平山学会嘛。 系，有个太平山 学会。系啦，咁观察社咧就是当时殖民地政府主动吸纳嗰班啦。 哦， 七十年代。 嗯。 即係佢唔係完全唔開放嘅喎，係中日傑會見觀察社嘅成員嘅喎，嗰個僆仔嚟嘅，僆妹嚟嘅啫喎，胡紅玉 嗰陣時可能都係廿 幾歲，係於品海就係香港另一個老細咯，係 即 係而家，係 啊 係啊，咁啊陸公衛咪就係以前 副局， 而家啱啱離職嘅環保局副局長， 離職 就離職 就離職， 係啦， 剩翻幾日， 咁所以我就話呢全部都有跡可尋嘅， 係， 所以我話。觀察政治人物突然間無跡可尋，嗰啲就有古怪，就係咁嘅原因。係， 嗯， 係佢一定有個慢慢一個過程噶嘛。 嗯， 咁嗱，觀察社嗰班就走專係走上層政治啦， 嗯， 就完全唔理群眾嘅嗰班人。 嗯， 咁所以佢哋係去到彭定康嚟啦。 係，就委任。 點會揾翻佢哋咧？ 係揾阿胡紅玉入行政會喎。 跟住陸公衛咧？ 陸公衛咧，係入立法 立法局咯， 局啊，嗰陣立法局啊。 咁點解咧？你明唔明啊？ 嗯， 就因為佢有個快腦噶嘛。 啊 嗯， 佢咪掀翻七十年代啲 快 路咯， 揾翻啲人啊， 跟住 班人， 翻呢班人咯。 英國人最擅長嘅嘢就係做記錄啦， 檔案啊， 最擅長咯。你冇 共產黨都好擅長噶， 咩？共產黨好擅長， 梗係啦。如果唔係譚韻之，點會冇得做律政司 啊？ 就睇過你以前講啲咩咯。 檔案做得非常之好噶， 咁啊真係。 但係記住一樣嘢啊，大陸係有檔案法，香港冇。不過大陸啲檔案你睇唔到啊，啲共產黨 內部 檔案 係啦，咁就 咁咧。啱啱咧就阿仁啟。講開呢個即係夾馬盟司徒華嘅時候咧，俾我哋咧， 司徒華唔係夾馬盟， 即係 夾馬盟 頓 號賓號司徒華嘅嘢咧，我哋抽啲文物出嚟，咁我哋咧俾個文物睇下。喂，西良兄， 嗱呢個 咩嚟㗎？ 可以咁講就係 講下個公仔先啦。 個公仔我畫嘅，咁咧就係當時就係嗱下邊你睇到啦，好朦好朦嗰啲字咧叫做民主黨第一屆黨校。 第九次 會議，簡體字啊？點 解講簡體字嘅？ 咁我哋就模仿呢個 哦，呢個紅 毛澤東 嗰個 紅寶書啊。咁然後就出版社就叫理論戰線，呢個都係大陸成日用嘅一個名字嚟嘅。 有冇帶翻去大陸㗎呢啲？ 梗係冇啦，我哋自己玩嘅其實。話説就我哋印咗幾本嘅啫，其實係。 好下 影印嘅，影印嘅其實係。收尾我哋做咗一個好靚嘅精裝嘅。 啊，呢個 呢個喂，你好似都有啲關係喎呢件事啊。 是啦，咁就呢個就係當時李永達鬧我哋嘅就你哋兩條友仔就叫咗一條路線咁樣，咁我哋就其實攞嚟玩嘅啫。咁但係第一前面嗰段係真嘅啦，佢係托派最大嘅問題就係衝擊論，好多嘢一想就要做到，會變做夾馬盟。你明唔明個意思啊？ 即係太急躁， 一諗就去做， 一諗 即 係今日掟完磚，聽日香港就可以讀啦。 呢個咧就夾馬盟啦， 係啦， 即係今日講革命， 就 可以推翻， 即刻搞掂啦。 係啦， 咁就話熊仔有次連咪都冇帶，要翻教協攞，大家就好似無厘頭咁樣。熊仔就係梁國雄啦，我哋下面有注釋嘅，其實就係話佢搞活動咧，其實你淨係得把口嗌勇武係冇用嘅，你要有細節，有執行。佢就話 連咪都冇帶啦。 有一次搞運動連咪都冇帶，要翻去教協攞， 即係最後都係和你飛。 咁啊，第三段咧就係對熊仔講唔好唔帶身份證出街，這種抗命沒有意義。嗱，呢個就真係似咩咧？今日好多人所謂嘅嗰種嘅勇武抗爭啊，一種象徵主義抗爭而變咗犯法。實際上佢係動搖唔到個政權嘅。 但 司徒華就講 啦， 即係嗰陣時啱啱通過一個法例，要香港人帶身份證嗰陣時咧。 是幾時啊？ 七帶身份證出街，好像是大逃港之後，很多大陸逃，很多難民逃落，即係逃偷渡嗰時之後嘅、好像是七十年代後期嘅，要帶身份證出街，警察查身份證呢樣嘢。咁就阿華叔就同阿梁國雄講啦，唔好唔帶身份證出街，即係你以為懶有型咁，你查我身份證，我唔俾啊，我冇啊，吹啊， 真係會俾人拉。 我抗命，我唔承認你嘅政權。 咁你就係拉你， 咪拉你咯，咪就係拉你咯，就係。 但拉唔拉係冇事嘅，都係嘛？ 但 係 冇 嘢 啊嘛。 都係刑事㗎，唔帶身份證。 總之你呢種抗命冇意義啊，佢覺得係。 即係咁樣嘅犧牲係冇 意思咯， 係。即係當然我哋就當做搞笑咁啊，嗰陣時係。咁但係實際上咁多年之後，呢本書咧係96年定97年嘅，回歸之前嘅係。咁就咁多年之後，我睇翻咧，其實佢講嘅嘢都好有意思。佢最後尾個 chapter 講保釣運動，同埋講省港大罷工嘅。係講佢話民主派喺香港嘅問題係咩咧？係冇中國觀點。其實呢樣嘢到今日， 而家都係啊， 都 relevant。 特別係你嗰啲本土或者所謂嘅港獨派， 冇一個中國嘅官視野。 我諗你完全香港係冇辦法脱離中國呢。 所以 that's why 佢當年係由即係我哋上堂嗰個僆仔咧，嗰陣時係即係由海員罷工開始講起咧，咁係有原因嘅。係就因為香港嘅社會運動、民族主義運動、共產主義運動係夾黐埋一齊。 你脱離唔到。 我哋跟住講1975年嘅學運，其實都一樣㗎。民族主義運動、共產主義的統戰和學生自發運動是黏在一起的嘛，是不是保釣很明顯，民族主義運動 是很明顯， 是一直到97前發起那次保釣，牛那次上去插旗那次都是民族主義運動， 所以有些人很不明白，包括我這些人都是很不明白，就是牛那些為什麼會走去保釣 插五星旗、 正當這邊國慶酒會、或者是這個七一回歸酒會、抬棺材埋去、四五行動，他是嗎？ 不是牛是一個組織叫民主台，六四的時候出現的，後來就變成是社民 聯， 他有份去但是你很奇怪，為什麼那些人突然會走去保釣的呢？ 可以這樣說，我覺得他們究竟對共產黨的反對去到什麼程度都我都值得討論的，很多社會派的人其實 他們是有民族主義的情 緒，他們民族主義 共產黨會變好， 令到他們對共產黨有一種想像是什麼呢？是會改革， 不是我 這個的而且確是80年代出現過 的。 我的看法不是 我覺得呢，其實現在有很多人的講法呢，就是對愛國，就是對國家或者民族這件事呢，是跟了即大陸那一套，即是中國共產黨那一套，現在中國共產黨說的一件事就是說、民族或者國家就等於中國共產黨嘛， 是啊，黨國不分， 是黨國不分嘛，但其實大家要知道了，就是其實黨就是黨，國家就是國家嘛，但現在我們所以就說喂牛他們呢、搞保釣，即是就是民族主義，就是愛國，咦，那為什麼他跟共產黨是不是很好、有 close 啊聯繫，我覺得其實不是的，即是他們是有一種的，譬如說在保釣的事件，即是保釣的問題那裡，即是日本仔得寸進尺的時候、可能是即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個政府是即係唔係點樣去理，唔係去處理嘅時候，咁阿牛啊呢一或者係、香港嘅保釣運動保釣行動委員會啊，佢哋就話：喂，你政府唔做，我哋民間嚟做。呢啲嘢係我哋中國嘅嘢，我理得你係唔係中國共產黨又好，國民黨又好，所以呢、這個佢係純粹一種嘅民間 的一種的行動，是代表的就是一種的國家和民族，而這個國家和民族的概念呢不等於是中國國民黨，也都不等於是中國共產黨。所以我覺得現在、有一樣東西，即香港的社會呢，特別現在就直接是撈到亂晒，就是一講起愛國，一講起民族主義，就好像呢就是錯的，就是、等於要擁護中國共產黨的，這一種是很大的一個的 社會。這個不就是國粹派咯？ 是啦是啦，所以就現在是無論是哪一個方位的人，似乎都是那個論調、對於這個愛國和這個民族主義的論調，都是等同於中國共產黨的那種論調了。現在但其實分得很清楚， 原因也是跟共產黨改元更張有關。八十年代共產黨呢，他那個民族主義呢，他就真的是國家民族了，歷史文化了。但去到現在呢，他要符合他那個偉大的民族復興論呢，他就篡改到是等同於愛國等於愛黨。他要你接受社會主義共產黨一黨專政這種模式體制才是愛國嘛， 甚至是民族。 你香港人，我經常都說，你看我們做節目做了十幾集了，從來香港人都是愛國的，是嗎？這個不需要討論， 這個不用討論， 是啊，只不過就是說共產黨今天，你記不記得我們上個再上個禮拜，上個禮拜梁文道來正倫敦尼敦道證交所節目，就是講這個問題嘛，就是說根本上他現在我們這一套東西，連香港人的愛國觀念他都不能接受啊， 是 不是說我們愛不愛國，而是我們這套愛國觀念共產黨不要不接受， 因為會污染了他， 因為你令到他那個偉大民族復興論呢就方腔走板嘛，如果不是調回轉，其實香港是推動中國改革開放的， 是啊， 不是共產黨領導中國偉大民族復興的，香港人都有份的，如果你說尊重我們的話，那他那套東西沒人信嘛，無 從立足的了。 所以我就說那是一個意識形態鬥爭來的，其實是鬥爭是什麼呢，就是說當香港人那套愛國觀念，那套民族觀念，他們不是不明白，而是他們不政治上不能接受， 是 他調翻轉，佢要你洗腦，由小學開始。咩叫中國人身份？呢個呃人，我覺得。 但其實 香港人從來都有中國人嘅身份。 係。 而家問題，共產黨不能接受，要喺幼稚園開始洗腦嘅係咩咧？係要你愛黨愛國愛中國模式。 嗯。 接受共產黨一黨專政，長期存在呢一個咁嘅事實，成為愛國嘅旗幟。 即係我覺得咧，其實係成個中香港嘅歷史咧。大部分的香港人其實是愛國，而且、大部分的香港人其實是有一個很豐富 的民族主義的個情緒在這裡。但是呢這種愛國和這種民族情緒就不等於這個國，不等於中國共產黨，這個民族也不等於中國共產黨。 而且我覺得現在的年輕人看回頭說中華交中華交，我覺得這個是不公道的。為什麼呢？你在殖民地長大，一個這麼高壓的政權，你不要以為殖民地的時候沒有，我看過政治部的檔案，大佬托派的 file 是這麼厚的，其實梁國雄，我在一周刊的年代做，講緊九十年代，有一次喬石訪問香港，大家可以找到的那個報導，我是報了同梁國雄夾定偈，報了三日三夜，是影曬跟蹤梁國雄那些香港的便衣警察，便衣嚟嘅係。是監視到他呢，不是環頭他去示威的時候在他身邊那些，是全程跨境區去監視他的。你以為這些問題英國佬聰明嘛，他不讓你見到嘛，還有他不捧紅他嘛，大家就當他怪人咯。梁國雄起家是犯徐麗泰嘛，記不記得 是臨時立法會嘛， 是 這樣起朵。以前是什麼，大家當他傻佬，當他怪人， 四 五行動，四五行動即是四條友加五條友，我們笑 還有阿古， 即是九條友，就為之四五行動嘛。 但我印象中有時少過九個人的， 不是跟著你主流的泛民排擠他們的嘛，社會運動裡面當他們怪人的嘛，說他們經常即係最後尾就騎劫嘅運動嘛，拉 banner 嚟影相啊嘛， 唔係呢度咧 好多呢啲咁嘅傳聞 嘅。咁呢啲而家都係現代香港呢刻嘅政治入邊咧常用嘅手段， 一定 嘅。唔係呢度咧，我又想即係頭先講起愛國同埋民族主義，我想講一句就話，即係如果係即係香港或者都要跟翻大陸嗰一套，即係將嗰個黨。將個國就等於個黨，個民族就等於個黨嘅話咧，我諗係即係將香港人，甚至係主體嘅香港人係擁走，逼向一個死局。 所以我就話將 對係冇完全係冇好處。 而家 對於國粹派嘅人嚟講，呢、這個係 國粹派不是民族主義者，我覺得國粹派係無派學生。 他甚至係現實主義者、著數主義者， 收尾之後 邊個有權就。 親邊個啊，邊個有奶便是娘。 收尾之後全部做 China Trade。 舉例說明之， 大家都明㗎啦。 舉例說明， 即係劉文成係嘛？即係嗰個六七 暴 動 嘅少年犯， 水唔係少年犯啊！佢嗰陣時係督察嚟㗎啦，水務督察，督察㗎啦。佢講過一句説話啊嘛，而家所謂嘅愛國其實係一盤生意嚟㗎嘛， 佢係咁簡單。 系啊， 劉文成係真心交啊！ 劉文成係真心交啊！佢真係共產， 真 係地下黨嚟噶， 馬克思主義 啊！但不過就俾人哋玩啫嘛。 咁但係你話國粹派，咁頭先我哋講咗一紮社會派，咁國粹派係咩人嚟先得㗎？即係 而家《經濟日報》老細馮兆波咪起家就係翻去七九年之後翻去大陸做 China Trade 咯。周安橋咧，呢啲咪國粹派學生咯。 但我想問一個問題， 梁錦松咧？ 仲有一啲嘅，即都係國粹派嗰一類嘅，即係譬如阿葉國華。 係呢個 葉國華啦，另外即係後來即係都呢、這個即係升官進爵㗎啦，係嘛？另外啊嗰陣時教改三頭馬車，三頭 大希臘咯， 大希臘有兩頭根本就係 國粹 派㗎啦， 大希臘咪阿松啲 friend 咯， 係啦，大希臘咪啊， 全部都係吳清輝引即係呢個青年導師教出嚟， 仲有其實可以整個系譜㗎咯， 可以 仲有係咪而家公開大學嘅校長阿 黃玉山？ 黃玉山。 黃玉山就是左佬嚟啦，中聯辦嘅。 我頭先想問嘅問題就是左派同國粹派點樣區別？ 嗱，唔同嘅國粹派 佢哋有冇聯絡嘅咧？ 國粹派就是本地嘅青年學生係受毛派思想影響。 嗯、 左派係咩咧？共產黨直接向香港成立嘅外圍組織係兩種人。 啱啱。 但係左派個系統都會培養佢嘅本地嘅人才。 有，但你話左派有冇滲入國粹派裏邊咧？當然有，但係咧個主體性唔同，嗰、那個就唔係共產黨指揮嘅組織。國粹派一個統稱， 曾玉成應該屬於左派。 左派，曾玉成肯定係左派。係啊，即係嗰啲就係咩咧？工聯啊、教聯啊、青聯啊、婦聯啊、外圍、共產黨 寫啊， 幾大呢啲外圍組織吸納啦，學友社啊，嗰扎啦。咁嗰扎同港大學生運動裏邊嘅國粹派同社會派係唔同嘅。所以嗱，你一開始問民主黨裏邊嘅港同盟同會點系統點樣分嘢咧？會點系統咧，其實有部分係國粹派學生嚟。係 啊。 港同盟咧，更多係咩咧？係參加社會服務嗰班人， 嗯、 就係艇户啊， 即係 落區 向社會。 所以之後咧，你見到吳明鑫啊、李永達啊、馮檢基嗰班咧，就係咩咧？其實係好多係做社區 social service 嘅，即係做 community service，、 嗯、 就係居民運動 落區咯，就 係啦，就係落區， 跟住 散兵， 即係社區運動， 散兵落區選區議員嗰種 啦。會長好似都 國粹派嗰種咩咧？就係網上勇武嗰種啦。即係如果用而家今日嘅比例去比喻啊，咁會點係咩咧？會點就係咧口水 啊，吹水型， 吹水型，口水型。咁但係咩咧？但係新華社最重視就係會點，點解咧？ 吸納嗰班人 有論述，有筆，有影響力啊 ！KOL 喺社會有影響力。 係呢、這個喂，我哋身邊其實唔少佢哋。係啊係啊，咁 教協都有咩？ 教協大把啦。 會點系統嘅有咩？ 大把啊！呢、這個我哋嘅會長， 會長都係㗎。 會長係啦，你個啊陳漢森啊，好似因為之前咧，好似有一啲嘅 高達斌好似係喎。 高達斌係啊，另外阿劉乃強係第一任嘅。 黃卓琪係啦， 係啦係啦， 即係呢個三。但左王中策組裏面黃卓琪都是會點的， 依家佢係咪仲係中策組咧？嚟緊都係 七月一號之後不是啦，我估計。 你估計 我想張志剛、黃卓琪、高靜芝、邵善波，嗯，四人幫嘛， 嗯， 就全部清洗啦。啊，仲有馮偉光。 哦，馮偉光。 總之梁營裏邊嘅左王就全部清洗啦。 O、okay, K。但中聯辦插入嚟嘅人就唔可以清洗咯。 即其實咧，會點咧係比較多啲學者型嘅嗰一類嘅。 但係會點亦都係長期被中聯新華社統戰嘅一個部分嚟嘅。華叔對會點一路都有意見嘅，包括對馮偉光個人係好有意見嘅。即當時我都喺講民主黨裏邊嘅嘛，其實合併之後啊，1995年，咁就你可以咁講，佢哋對共產黨嘅政權嘅認同係高好多嘅。所以你見到他哋將日後會加入政府裏邊係最先啦， 係 啊，張炳良， 但係我個認同有乜理由喺90年代發生咧？因為八九之後應該就係對共產黨死咗條心㗎啦，照計。 我諗其實有 共產黨有條橋係幾好嘅，就係搬龍門。每一次點解條心都唔死咧？ 佢做啲咩出嚟令？ 你有冇見過？有冇發現過你嘅戀愛經驗裏邊有啲女仔，你每次分開佢話翻嚟，你都要接受佢 有冇谂过点解？ 点解咧？ 系啊，点解？ 好，一个哲学问题嚟噶。 唔系呢个唔系哲学问题，呢个 manipulation 嘅问题。 呢个现实问题。 呢个人事管理嘅问题嚟噶，都系佢永远总有个藉口解释点解要离开你噶嘛？ 嗯， 系咪先？共产党 翻翻去当年嗰个 共产党第二，共产党永远有样嘢咩咧？佢保留住一啲咧正面人物。 系， 嗱，留意一下。毛泽东年代搞到中国水深火热，结果佢将所有嘅好处压晒落去周恩来嗰度。奶妈呢类人咧，政治上咧，可能嗰阵时冇网台啦，听唔到我哋讲嘢，就崇拜周恩来嘛。我唔惊你走得甩啊！如果我系共产党，你明唔明啊？即系你入咗我个场， 系 你唔帮衬我买呢样，你帮衬买嗰样噶嘛？ 百货与百客， 个场都系我噶。 A 餐同 B 餐 系啦，即系你唔中意毛泽东，你咪买，你咪拜周总理咯。 嗯， 系咪人民总理咯？ 啊，不过我谂咧，无论系即系头先讲嘅，即系国粹派固然系啦，但系社会派嘅人咧，其实对国即系对中国咧、嗯，甚至中国共产党咧，系有一种嘅都仍然系一种感情喺度嘅。我谂最大出现。最後反曬面嘅其實好重要就係呢個六四 嗱、真係冇嘅咧，話俾你聽係咩咧？ 六四 觀察社呢班， 嗯 ，even 我覺得托派都有，因為托派其實喺共產黨分出嚟嘅嘛， 係 佢都係托洛斯基主義嘅共產黨， 只不過佢覺得佢變咗質啫嘛，佢覺得呢班友變咗質啊， 另外頭先黨內反對派，另外頭先你講嘅其實觀察 社，反而你話胡鴻毓嗰陣，我覺得就冇， 係啦，即係喺 殖民地裏邊講普世價值啊，呢班人 係 講人權、講法治，即係。呢啲炸人啊，我覺得就反而冇佢冇佢，冇嗰種中華交嘅問題。 係啊，所以嗰班社會派又好咩，其實真係中華交。佢對喺六四之前啊，即係八九民運六四之前，我諗佢哋係某定程度上嘅一廂情願，對中國共產黨係有一種嘅希望。 所以 有所謂民主回歸， 殖民地政府唔願意 engage 佢哋有原因，佢寧願 engage 觀察社，都唔 engage 呢扎。國粹派或者社會派的港大學生呢，因為他覺得他們有民族主義在背後，所以他們不重用他們了，你留意一下，他們靠什麼呢？他靠85年政制開放，靠麥理浩，即是79年知道要交回香港了，所以就推行那個地方行政改革，是這樣霸位，這樣去壯大一路一路上，就是英方在過渡期後期所實行的民主改革，是利用那個機會上的嘛，其實他不是得到英方的提攜，所以最終彭定康委任都是委任觀察社的人， 是 的，這個是有原因的，因為那班就沒有中國民族主義，沒 有民族主義， 即是你不會用因為受民族主義影響而反過台嘛， 是 他最怕的是什麼呢？就是反而那些人呢，我不怕你貪，我不怕你傻，我怕你後面有人禁制嘛，即後面 現在就體現完了， 而家肯定啦，而家奶爸講我都講啦，奶媽嗰扎官其實都唔使聽奶媽講嘅，其實 嗰班聽阿爺講啊嘛， 後面全部人禁制啊嘛，個政策都唔使，所以我就話行政主任政府就係咁咯 ，EO 型咯，執行嘅啫嘛，國教使你諗咩？唔使你諗啊，我揾埋個監軍添啊，太監監軍就係呢個蔡若蓮咯， 督師 揾個督師咯，點樣執行咯？我把個教聯會，喂，呢個絕對唔係阻唔阻問題，而係話。工聯、教聯、青聯、婦聯就是共產黨外圍組織， 是啊， 這個很明顯的， 是啊，這個歷史來的，這個不是扣帽子，這個是歷史來的， 即 共產黨都不能否認， 有一個黨委 是黨的系統來的，現在放進去做副教育局長啊，現 在這個叫做什麼呢？宋朝的時候地方官就叫知州就有一個副官就叫通判 、 啊、 明朝就叫做太監監軍真的啊，明朝督住袁崇煥那些就是咯， 是 通常太監金軍都是誤國的喎，但係， 但我覺得對今日嚟講，即係我頭先講殖民地嘅青年喺七十年代回應呢個麥理浩嘅改革，係，我覺得咧亦都係體現到今日，大家唔好覺得今日嗰啲嘢好神奇、好特別，係咪？喺嗰個年代亦都係一樣，我覺得香港人從來都有一套自己自主嘅一套諗法，包括喺學生運動裏邊有受共產黨滲透控制嘅國粹派，亦都係有自主嘅社會派。亦都係有受國際思潮影響激進嘅托派，係咪？即係呢個唔係咩勾唔勾結外國勢力下千幅嘅問題，呢個係夾硬去扭曲嗰樣嘢嚟嘅，其實根本係一個開放嘅城市裏邊，莫超如喺澳洲讀完書翻嚟，佢咪將嗰啲謀政府主義啊、嗰啲激進嘅政治嘅文化等等帶嚟香港，係咪？呢個就係一個香港嘅好處咯，就係、是、你個 melting pot 啊嘛，你咪大熔爐，你咪兼收並蓄咯，最激進嘅思潮佢都可以融化佢噶。長毛今日坐喺議會仲講甲馬盟咩？已經唔係嗰樣嘢啦。 所以我哋 要保育啊長毛，長毛先得㗎。 長毛係中華大地裏面最後一個托派啊，其實。 大陸仲有冇托派？ 冇啦，拉曬啦！五零年代打靶啦，好多都。四九年之後仲有。 即應該是用呢個法定古蹟的條例 宣布為一級，一級古蹟， 唔係係法定古蹟啦，就係一級都好有機會被人查。 咁、哦、我明點解佢絕供啦？ 同埋我諗要開始收集佢嗰啲戰信啊，嗰啲軍服啊，嗰啲軍靴啊， 係古蹟 嚟，可以整個博物館 啊，係啊，一個古物嚟嘅呢個保育呢個托派博物館啊， 熊仔博物館 咪啱咯，佢屋企嗱政府噶嘛嗰度， 或者做熊仔博物館咯， 熊仔博物館係嘛，個牌喺上面。 咁我覺得呢個係一個七十年代，我覺得係香港社會轉型嘅起點嚟嘅，唔係麥理浩建設咁簡單，包括社運，包括我哋公民社會運動。你 trace back 翻去咧，其實喺嗰陣時開始，唔係彭定康年代，唔係英治 grant 俾我哋嘅，係同香港人有關嘅。我覺得呢樣嘢 係香港人， 嗰啲人仲喺度㗎，我就話活生生仲喺度嘅，侯萬雲啊、岑建芬啊、楊寶希啊嗰陣仲喺度嘅，其實係 啦， 即係好多亦都之後投入咗去社區建設、社運、民主運動。政黨運動等等，咁追源溯始就係七十年代嘅香港。好啦，今集嘅時間差唔多啦，下個禮拜同樣時間再見，拜拜， 拜拜， 拜。 1842年，清道光廿二年。 1842年，英國同清朝簽署南京條約。 1842年。在地圖上面多了地方叫做香港， 危機處處，陷阱重重，探險隊1842誓要尋找事實的真相。我劉西良， 我張王， 我陳仁啟， 我李嘉雲，探險隊1842 尋找本土歷史意義。